时间不等人。就算沈军再帮着郭林，行动出现这么大的问题，也肯定是要问责的了。耗了一个星期，上头派下来调查组，沈军通知郭林第二天到局里接受调查，这几乎等于他这个处分是逃不掉了。乔家在不被人抓着问那天树林里发生的那些事儿时，基本上都在睡觉，也不分白天或者晚上。横竖他也没什么事情可以做，每次都有人跟他说让他好好考虑清楚，他却懒得花那个心思和精力。他在等，等真正会跟他谈的人来找他。不过还好，终于在最后期限之前还是让他给等到了。听见缓慢的脚步声时，乔家在黑暗中睁开眼，这个时间不可能是拎他出去审讯的。深更半夜，那帮警察几乎都下班了，这边的羁留室一共就关了他这么一位，来人很明显目标是为了他。声音是越来越近的，走得不急不缓。等到了跟前，乔家看清楚是个穿着制服的警察，但这个人他不认识，不仅仅是不认识，连见都没见过。 乔家， 对方开口叫他，似乎是知道他没睡，动作很干脆地打开门，然后把自己和乔家锁在了一起。乔家皱了下眉， 警官，大晚上都不让人睡觉。 你只要肯说出毒品的下落，我就让你睡觉。 这个警察笑起来，简直比郭林还要欠的感觉。乔家干脆坐起来， 我早就说过了，毒品的事别问我，问了我也不会说。 都死到临头了，你还玩嘴硬？ 我只要不说，就有人舍不得我死，我说了才真是死路一条。 哦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 什么意思也跟你没关系。 懒得搭理这个凭空冒出来的警察，乔家头一歪，闭上眼睛拒绝再浪费时间。对方迟疑了一下，然后一步窜上前，把乔家扯了起来按在墙上。 我跟耿伟他们可不一样。 这个警察用的力气不小，乔家被他按得几乎喘不上来气，阴暗之中觉得对方眼里透着一股不顾一切的疯狂。 你故意不开口是因为你很清楚，你在这里反而是最安全的，真要出去了你才是死路一条，今天你不说，将来就一定会后悔。 警察扣住乔家的脖子， 你那个弟弟，你不想他再进一次医院吧？ 一瞬间，乔家的脸色变了。知道自己的话起了作用，警察稍微放松了一点力道。 只要你告诉我毒品在哪儿，明天你就能出去。 就凭你？你凭什么让我出去？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。 因为乔家的不识抬举，对方原本松动些许的手劲儿又提了上去。他压住乔家的肩膀，在还戴着手铐没办法反抗的男人猝不及防之下，捂着他的嘴硬生生把关节卸了下来。乔家疼得头皮都麻了，冷汗几乎湿透了他身上的衣服。这个警察放开捂着他嘴的手时，他嘴唇直打哆嗦，抬起头，他靠在墙上。 黑狗消息的人， 这种手段不可能是警方真正的讯问。乔家歪着头疼得直咧嘴，但是脑子还很清楚。 想让我交代毒品的下落，你得答应我几个条件。 你还要跟我谈条件？ 不然你就再给我来一下，弄死我啊，就什么都没了。 对方考虑了一会儿，似乎是在评估乔家的话到底有没有价值。过了得有两分钟，警察终于点点头。 你先说。 第一，不准动我弟。 乔家这句话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，他狼狈地撑着已经疼得快没知觉的肩膀，费力地抬了抬身子，让自己别显得那么狼狈。 第二，我要安家费。 要多少？ 起码够我弟念完大学。 还有呢？ 还有，你过来。 乔家皱着眉闭上眼，额头的冷汗沿着他的下颌往领子里灌，他很轻地咳嗽两声，再睁开眼的时候竟然拢上了几分笑意。 你叫声乔爷爷我就告诉你。 这股故意的挑衅的调调让警察脸色一沉。 你是真的活腻了。 他攥住乔家另外一边的肩膀，正打算故技重施，乔家缩了一下，出口打断他： 等等等，我告诉你。 对方将信将疑，不过还是暂时停下了手上的动作。 毒品到底被你藏在哪儿了？ 在郭林家。 乔家的声音很轻，因为实在是太疼了，他几乎挤不出什么力气来大声嚷嚷。警察因为他的答案愣了一下，下意识追问： 你说什么？ 我说毒品在郭林家里。 靠在墙壁上的人急促地喘息着，但是脸上的表情尽是恶意的嚣张笑意。他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个警察： 毒品在郭林家，你去拿吧。 我操！ 按在肩膀上的手刚要使劲，原本应该只有两个人的空间突然出现了第三个声音： 放开他！ 郭林难得的穿着警服站在走廊的灯光下面，手里端着枪。在乔家的笑声和那个警察惊骇诧异的目光中，他不耐烦地皱起眉，往前走了两步，又重复了一遍： 我说放开他。 这个警察叫赵栋，算是缉毒组相对老资历的刑警了，平时并不出挑，很少冒尖。如果不是因为这次的事情，估计都没什么人注意到的。跟黑狗的关系是在两年前就陆陆续续有了。赵栋平时私底下应酬不少，交友甚广，酒桌上溜须拍马那一套也很受用，也经常跟着一起出席一些不低端的场所见世面。就这样，后来莫名其妙地陷进了赌博这个大泥潭里头。一开始只是小数目，到最后几乎倾家荡产，差点没家破人亡。然后自然是有人出面帮他摆平了这一切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赵栋就被迫要出卖一些消息出去，也是慢慢的从一些无关紧要的到一些他自己手心都会冒冷汗的事儿。不过这种生活其实跟陷入赌局没什么分别，刺激过后就剩下习惯性的麻木。赵栋后来是为了自保不得不听命别人，而在局里面他是越发的不爱往前线凑，因为知道的越少就越安全。被郭林这么抓了个现行，他也知道这日子到头了，所以在审讯室里几乎没怎么挣扎就全撂了。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八千里路、毁音绅士、杜潇，后期制作山匪。